汇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2021年8月1号星期天，农历6月23。进入全新的月份，大暑节气过后，人体暑热湿气较重，要尽量少吃寒凉的食物，多吃丝瓜、西兰花和茄子等应季蔬菜。同时，近期虽然雨水多，但是天气依然闷热，人体出汗较多，脾胃活动相对较差，这个时候常常会感觉比较疲乏，食欲不振，也可以适当的吃些淮山药，补脾健胃，促进消化。另外，睡觉时室内空调温度不宜过凉，避免受凉感冒。日前，北京市休闲农业专家辅导团正式成立，他们将用文化、科技、生态等为休闲农业赋能。今天节目为大家详细介绍。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为您说说今天节目亮点。一年来，北京居民垃圾分类知晓率达到98%，国资委系统全面启动京郊118个集体经济薄弱村增收工作，北京市信贷直通车开出快速度，颐和园厅里馆首推宫廷膳食系列粮油文创产品。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宜居要闻，为您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苹果大桃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工体，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垃圾分类的实施情况。在7月28号上午召开的市15届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与会人员听取了关于检查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与条例实施前相比，垃圾分类两升一降效果明显，家庭厨余垃圾日均分出量4296吨，增长了12.9倍，可回收物日均分出量5097吨，增长了69.9%，而其他垃圾日均产生量1.6万吨，减少了25.7%，减量效果相当于少建了2座日处理能力3000吨的垃圾焚烧厂。居民垃圾分类知晓率达到98%，参与率达到90%，准确投放率达到85%。在市人大代表随机检查的50多个点位中，发现了160多个问题。其中垃圾分类方面反映投放不精准的问题比较多，占点位总数的44%。另外，社区垃圾桶还存在被翻检的情况，特别是有害垃圾桶中的过期药品被违法商贩翻检贩卖，影响分类效果和群众身体健康。发现的问题形成生活垃圾管理和物业管理两方面的清单，交由市政府相关部门研究整改。截至目前，90%以上的问题已经整改完成，其余问题正在加紧办理。市人大常委会建议鼓励社区采取红黑榜的方式，表扬分类居民，批评混头行为，完善分类管理责任人报告和城管执法部门处罚的衔接机制，接报必查，依法给予书面警告，直至罚款，形成对混头行为的有效震慑，也给分类指导员撑个腰。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通车活动于今年5月15号正式启动。截至2021年7月，已经发放担保贷款20笔，计2090万元，平均每户104万元，平均担保费率0.8%，平均贷款利率4.11%。据了解，该活动是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通车活动的通知安排，依托北京市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通过数据共享增信，为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两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便捷高效的信贷服务， 打造主体直报需求，农单公司提供担保，那银行信贷支持的信贷直通车产品和服务体系，来解决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的贷款难这一突出问题。信贷直通车平台推出后，为引导新农主体金融机构积极对接，首先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积极组织各区农业主管部门、新农主体、北京农单公司、银行机构参加农业农村部的线上培训，创新地运用了微信群、朋友圈、公众号等新媒体工具进行加强宣传推广。此外，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要求要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担保作用，切实做到对新农主体信贷需求快速响应、快速对接、快速放款。第三，要加强产品创新，为助力信贷直通车活动，北京农单公司开发了专属的信贷产品新农宝，满足基本准入条件就可给予基础额度10万元的经营贷款，信用额度可到200万元，最高可贷1000万元，建立审批绿色通道，保证业务办理时达到当日受理、当日联系、当日反馈，标准化审批，快速放款。这样的效率和支持可以帮助北京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好地获得创新活力，也激发他们的生产热情。我们再来关注日前北京市国资委系统全面启动本市集体经济薄弱村增收帮扶工作。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全市要完成约600个集体经济薄弱村的消除任务，市国资委系统共承担118个集体薄弱村的帮扶任务，占全市的近20%，分布在7个远郊区。2018年以来，市国资委系统开始对全市54个低收入重点村进行结对帮扶，3年来累计投资2.1亿元，开展150多个项目，带动2700多名低收入劳动力就业。结对的54个低收入重点村提前1年实现整体脱低。结对帮扶工作富裕的是农民，诠释的是忠诚，提升的是产业，彰显的是情怀，振兴的是农村，体现的是担当。在动员部署会上，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农村局一级巡视员苏卫东指出，市农业农村局将和市国资委共同搭建好帮扶平台，结合集体经济薄弱村实际，充分发挥国企的优势，集成优质资源，建立帮扶长效机制，合力推进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增收工作，促进产业振兴、乡村振兴，加快实现村强民富。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桂林也对全系统的帮扶消薄工作提出了3点要求：一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完成帮扶任务的信心和决心；二呢，要规划路线图，明确时间表，扎实推进集体经济薄弱村增收帮扶工作；三要加强党建引领，夯实帮扶责任，确保消薄任务圆满完成。动员部署会上，京能集团、首农食品集团也做了交流发言。 这里有鸟鸣，这里有花香，这里有鲜果，这里是生态北京。 我们再来关注石景山区日前全面启动了品质社区建设，为群众提供和谐宜居的生活和居住环境。首批10个5星级的品质社区将在9月底挂牌，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品质社区建设将聚焦社区运行、服务、文化、环境、安全5个方面进行。石景山区委社会工委书记刘吉新说， 主要聚焦的是社区党建、社区自治、社会参与、社区的便民服务、公共服务和志愿服务、社区的精神风貌、文化面貌和社区的文体活动开展、社区的公共设施、公共空间、公共秩序、社区的安全品质，这也包括社区安全的人居环境、平安和谐的氛围和矛盾化解调解机制的建立，主要围绕着15个方面来展开。 石景山区以群众满意度作为品质社区建设的主要评判标准，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评价体系和挂牌摘牌机制， 围绕着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开展各项工作，让社区工作跟着居民群众的诉求走，按季度分析评价形成年度的总分，进行社区的排名，连续2个季度排名在后10位社区，由街道牵头成立综合治理专班，改进社区的工作，当年度只是挂牌，当年度到第2个年度退出了，那么我们就实行摘牌。 老山街道东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红对此感到压力很大，但有信心把这项工作做好。 就我觉得这次的品质社区的建设呢，是解决社区的难点问题的一个有效的途径。这一块呢，压力很大，但是我们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我们争取能挂着牌，能保这个牌，不能给它摘掉牌。 根据计划，今年九月底将认定首批五星级品质社区。石景山区委社会工委书记刘吉新 九月底先认定十个作为全区的标杆社区，到年底的时候，五星级的社区认定了15个，四星级的社区认定30个，到2025年，星级品质社区达到151个，意味着50%左右。 最近一段时间的强降雨天气让我们再次关注了自然灾害风险。那么日前，中国地震预警网示范运行新闻发布会在唐山举行。记者了解到，包括京津冀、四川、云南和福建在内的6个省市已经实现地震预警网示范运行，具备震后秒级地震预警能力和分钟级地震烈度速报能力。据介绍，预警呢是利用距离震源较近的观测仪器接收到的地震纵波数据，实时持续地估计地震参数以及影响，抢在地震横波还没有到达前，向可能受灾区域提前数秒甚至几十秒发出警报信息。而收到信息后，社会公众就可以紧急避险，相关行业可以紧急处置。京津冀地区地震灾害风险防范需求比较大，历史上曾经发生多次强烈的破坏性地震。截至目前，京津冀地区地震预警网建设完成，新建改建地震监测站点一共1653个，全域平均台站间距为11公里，其中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张家口等重点地区和地震多发区域台站间距已经达到了10公里以内，台站密度较以前有了质的提升。同时，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分别建设3个区域地震预警中心，部署了预警信息处理、决策、发布、烈度速报产出系统，具备秒级地震预警能力和分钟级地震烈度速报能力。此外，针对社会用户，主要通过有线电视、应急广播、网络电视等渠道发布预警信息。目前，河北已成功完成了雄安新区和11个社区市网络电视终端地震预警信息的发布测试，彻底打通了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电视渠道的最后一公里。而北京和天津也正在同步推进。最后来关注旅游出行方面，7月28号，颐和园听礼馆推出皇家贡品有机山茶油系列联名粮油产品，这是颐和园听礼馆第一次推出宫廷膳食粮油文创产品。目前颐和园文创类的产品已经有服饰、服装、美妆、文教、电子 3C 等12个大类。这次颐和园听礼馆与广东省广垦粮油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的粮油文创产品，丰富了颐和园文创品类，也为游客的餐桌提供了新选择。将传统园林的饮食文化与健康生活的理念结合，传承颐和园听礼馆的宫廷膳食文化。这个系列的文创产品可以在颐和园官方淘宝店、微信小程序、广垦粮油品牌的全渠道自营体系来购买。据了解，颐和园听礼馆始建于乾隆年间，曾经是清朝帝后在颐和园听戏宴饮的场所，以宫廷风味菜肴、宫廷御膳、宫廷寿膳和宫廷滋补药膳闻名于世。新中国成立后，听礼馆接待了20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要人士，其中颐和园听礼馆寿膳制作技艺还被列入了北京市第3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后我们来关注交通出行。在7月27号举办的第23届中国科协年会自动驾驶汽车产业落地与示范运营论坛上，北京市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正式开放自动驾驶高速场景，允许百度、小马智行等首批获取高速公路测试通知书的企业开展试点测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百度和小马智行今天27号获得政策先行区首批高速公路道路乘用车测试通知书。小马智卡、主线科技、京东联合体、主线科技、北汽福田、福佑联合体获得北京市首批高速公路道路商用车测试通知书，他们将获准开展试点测试。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推进工作组负责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孔磊介绍说，亦庄先期将开放京台高速5环到6环段10公里进行测试。

而且呢，我们这个农业不是简单的粮食生产农业，它融入了很多的智慧，比如说北京烤鸭，那么还有北京的其他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认为我们通过这个农业遗产的发掘和保护利用和传承，其实更好的可以提高一种文化自信。农业并不落后，农业充满了智慧，农业也有文化。 据介绍，休闲农业专家辅导团将围绕逛京郊、品精品、享京韵，聚焦产业提质增效中的难点和重点，破解北京市休闲农业十百千万畅游行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为全市十条精品线路、上百个美丽休闲乡村、上千个休闲农业园区和上万个民俗接待户的提档升级、提质增效提供强有力的治理支撑，重点引导经营主体挖掘在地资源，开展主题化设计，提升休闲品质，开展多渠道品牌化推广，用文化、科技、生态等为休闲农业赋能。西沙梁村隶属于延庆区大庄柯乡，位于铁炉村西，属于深山区，多年来那里的山楂产业有一定的基础，生态环境也不错，急需将产业环境和生态环境融合发展。专家辅导团成员之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黄杰表示，通过前期调研，针对西沙梁村制定了发展规划，靠专家力量更好地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前期跟西沙梁村做了一个深入的一个对接，做定了整体的一个村的发展的脉络的一个规划。从我的角度的想法是什么？不是说他村里啊要一个什么技术，比如说他那个山楂，那我就给他做一个山楂的一个改接。那这样的是，实际上你最后它山楂的产量可能是提升了，但你卖不出去，你的市场没有打开，对那个当地的发展它总是有局限性的。这次对接呢，对西沙梁呢，就是整体对它的这个资源呢正进行一个调研之后，给它村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设计。今年呢，我们在产业这块就要给它这个山楂呢有个提升，把我们院里的林果专家跟它有个对接。另外呢，结合它那块的闲置的农宅和它的一个环境，我们呢今年呢也准备要引进这个企业的资源，在那里面有一个乡村旅游的一个开发。这个乡村旅游不光是个民宿，其实这里面有个概念是，我们往往理解乡村旅游就是在那个地方落个民宿，其实落了民宿是你是个外来的力量，把它的产业的和它的这个旅游的是整体放在一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带动它村里的经济发展，要让农民也在这个过程中享到一个受益。 近些年北京市的休闲农业发展迅速，结出了一批发展成果。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产业发展处四级调研员李源介绍， 这些年呢，我们首都的这个休闲农业经历了这个规范发展，然后呢，在今年我们这个支持政策呢，在逐渐的力度逐渐加大。这些年呢，我们累计一共有7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区，21个国家的休闲农业示范点，我们有自己这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这个荣誉称号呢，是38个村，151个市级以上的国这个休闲农业园区，另外呢还有5000多个这个星级民宿接待户，还有我们1000多个这个乡村民宿的这个精品品牌，这个是我们的发展的非常好的成果，也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基础。未来我们还会在这个各个方向上加强我们的这个努力和打造。 喇叭沟门喜鹊登科专业合作社经营休闲农业产业多年，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社长王桂英表示， 2012年就是喜鹊登科满足园就开始打造了，占地是500亩，我们主要种植金莲花、菊花、玫瑰花、芍药、牡丹，我们是以休闲农业为主，可以让市民上那儿采摘观光，让同学可以上那儿去劳动体验，因为我们是一个这个满族乡，又是一个满族村，牧马是我们满族的一个那个特色。然后我们牧马人精品民宿小院是在2018年就开始启动了，游客到我们这个牧马人小院，可以骑着马领略这个满族的一些风光。 提到当地发展休闲农业的优势和给村民带来的实惠，王桂英这样说。 休闲农业对我们这个满族乡还有这个村民增收致富是一个有效的途径。通过休闲农业可以让游客更好的体验我们满族的这些风光，来给这个农民增加旅游收入。金灿灿的这个黄色大片的金莲花盛开的时候特别的漂亮，花期非常长，应该说从5月20号一直到7月20号第一次花开就是2个月，从是9月10月第二次花开也是2个月， 欢迎这个游客到我们喜鹊登科满族风景园去采摘金莲花。 据了解，目前已有39人次专家与50个美丽休闲乡村、休闲农业园区和民俗接待户对接，对各区休闲农业发展基本情况进行把脉，掌握突出问题和提升重点。后续所有专家将分6组在13个涉农区全面实行区域培优工程，对区域内的休闲农业经营主体进行手把手辅导，预计一年内结成80多组合作关系。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产业发展处四级调研员李源介绍，未来重点在4个方面打造北京休闲农业10-100,000,000畅游行动计划。 为了更好的把这个休闲农业项目呢具体落地实施，这个主要分4部分，一呢是我们的休闲农业精品线路，二呢是我们的美丽休闲乡村，三呢是我们的休闲农业园区，四是我们的民俗接待户和乡村民宿的，一共是这个4个方向的这种提升改造，这是我们一个总的行动计划。这个行动计划呢应该是维持5年，我们到2025年争取能达到，我们北京市有10余条休闲农业精品线路，100余个美丽休闲乡村，那1000余个休闲农业的精品园区，万余家呢休闲农业的好的乡村民宿和乡村民宿接待户。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近期河南暴雨带来的影响让人心有余悸，而台风烟花本周呢也影响了河北和北京地区。受烟花北上影响，周四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提示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提示市民朋友要减少出行，避让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如果在外出的时候遇到了暴雨，可能会遭遇哪些危险？又该如何自救呢？今天的生态小贴士，我们来听听北大国际医院急诊科主任秦宇红在接受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采访中是怎么说的。 北大国际医院急诊科主任秦宇红表示，在暴雨中最常见的就是溺水，因此他建议如果遭遇暴雨又在户外，一定要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地方站立。 水流很大的时候，而且还有一个温度非常低，凉水中间一般人10分钟左右可能人就完全就体力耗尽了，哪个下水道或者哪个水口附近把人给冲进去了。首先呢是肯定往高处嘛，尽量躲开。 暴雨中第二种常见的危险就是电击伤。在洪涝灾害中，电力设施落入水中很有可能造成漏电的情况，尤其是电线杆附近经过的人可能会触电。 当你感觉到出现发麻，甚至肌肉出现痉挛，有可能就是已经附近有真的有电了，或者是看到周围有人不明原因突然就倒了，或者是突然就不能动了，都是已经被电到了。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尽量避开，不要盲目的上去脱臼施救。如果要是确实有工具，我们有长的竹竿呀，就让你在远距离上把它跳开呀。 第三种常见的暴雨伤是皮肤伤、动物咬伤和传染病。一旦遇到洪涝灾害，人和动物的生活环境都遭到了破坏，可能出现一些不常见的疾病。 一个是呢，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皮肤有损伤，然后呢泡在污水中间呢可能会被感染。再一个呢就是消化道传染病了，因为这种洪涝灾害完了以后往往伴随的就是瘟疫的流行，包括鼠疫、霍乱的里面是多见的，或痢疾。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卫生，发现动物的那种尸体啊要给它及时处理啊，经常配备一些这消毒的设备啊。 秦宇红表示，虽然现在是夏季，但零度甚至夹杂着冰雹的雨中，人体长时间浸泡很容易失温，危及生命。如果不幸在水中，可以采取适当的体位保持温度。 如果是确实浸泡在一个相对温度低的水中，如果是单人的话，尽量把身体呢蜷在一起，为了保持体温。如果多人的话呢，大家最好是互相靠拢在一起呢，减少失温。因为在冰水中间一个人撑不了10分钟，体温下降很快，就意思就丧失了。不要慌，然后呢采取适当的体位，那尽量呢就是离开水面吧。 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也请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稍后的其他节目。下周六10:25，生态北京，我们再见。